爷爷奶奶

们俩永远不分离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，